茫茫，朝四周天边，星月如钩，回忆遗忘，时恍如梦，重寻梦境何处求。人隔千里，路悠悠，未曾要问心一愁，清明月待问候。思念的人儿泪长流，月色色蒙蒙，夜未静昼早，寂寞宁静，桌上寒灯光不明，伴我独坐苦孤零。人隔千里，无音讯，雨打摇头问，终不平，清明月待喘息，寄我偏执而未离情。上寒灯光不明，伴我独坐苦孤零。人隔千里，无音讯，雨打摇头问，终不平，清明月待喘息，寄我偏执而未离情。